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43集，将计就计。良久，白玉堂伸手拿起那包药粉，一挑眉。 我可以帮你。 轩辕破微微一愣，似乎很惊讶，白玉堂的反应显然出乎他预料。 为了展昭，你真能做到这种程度？ 白玉堂将药粉收了，没回答他的话。 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礼尚往来。 当然，你想要我做什么，你只管说。 白玉堂看了看他，随后突然笑了，轩辕破有些不解。 福告。 白玉堂叫了一声，福告听到了，打开门跑了进去。展昭捧着自己的脸告诫自己要克制，白玉堂肯定是想到了什么法子才会这样做。展护卫那个着急啊，憋了半天一句有用的都没听到。福告进了房间，听白玉堂吩咐，白玉堂对他耳语了几句，福告有些不解看着白玉堂。白玉堂点了点头，福告一头雾水，不过还是跑出去了。展昭也好奇，这是干嘛呢？没一会儿就见福告跑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堆衣服，都是花花绿绿的罗裙。 不是吧？ 福告将裙子放到了桌子上，轩辕破不解地看着那一堆裙子，又看白玉堂。 这是八条女人的裙子，你们八兄弟穿上，穿一个月。 屋顶上，忍了半天的展昭终于是破功了，喷了出来。白玉堂和轩辕破下意识地往上看了一眼，白玉堂无奈。 这猫果然来了。 哎，露馅儿！耗子最近越来越幽默了，不过这不是重点呀。暗杀轩辕劫那事儿怎么办呀？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 你不算强人所难， 我…… 你可小心说话。你能用来威胁我的筹码也就这么点儿。这附近猫多，万一走漏风声，你可就威胁不了我了。你自己心里明白。 嘿，混蛋耗子！ 你也没必要这么消遣我。 你自己说的。为了北海百姓，必要的牺牲是必须的。怎么，这点都做不到？又不是要你死，不影响你当皇帝的。 轩辕破深吸一口气，白玉堂站了起来，对福告吩咐： 伺候二皇子换衣服。 现在就换。 福告，拿些胭脂水粉来，记得给二皇子画个好看点的妆容。 福告点头，跑出去找胭脂水粉了，边跑还边纳闷，太子殿下，这是玩什么呢？白玉堂站了起来，冷冷看了轩辕破一眼。 以后别说你是我白玉堂的朋友，咱俩两清。还有， 轩辕破看白玉堂，白玉堂用银刀轻轻点了点桌面。 不准再从你嘴里说出展昭两个字。 屋顶上，展昭眨了眨眼，轩辕破看了白玉堂良久。 这就是交换条件？ 没错。 好。 轩辕破站了起来，进屏风后边换衣服去了。白玉堂拿着刀出了门，刚到院子里，忽然上边展昭扑了下来，趴在他背上，一手搂着他脖子，一手揉他头发。 气死我了。 猫儿，别闹。 气死。 展昭正纠结，就见白玉堂侧脸对他使了个眼色。 啊，果然耗子有算计。 下来。 白玉堂无语地看他，展昭搂着他脖子。 偏不。 下来。 就不。 展昭扒着不走，边磨牙 边瞪他。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不然这笔买卖不算，咱们要反悔的。 白玉堂无奈，只好背着耍赖皮的猫回去了，撂下换了一身古怪女装的轩辕魄，连看都没有多看一眼。殷侯和天尊在屋门口等来了展昭和白玉堂，只是场面有些诡异。展昭趴在白玉堂背上，似乎是在捣乱，白玉堂头发都被他弄乱了，无奈地看着不肯下来的展昭。 这猫尖牙都露出来了，像是要咬人的感觉。 白玉堂好容易进了房间，关上门，无辜地看着殷侯和天尊，那意思像是求救。 谁来管管这只疯猫啊？ 哎，你先放开它，怎么样了？ 殷侯拽了拽展昭的袖子，展昭眯起眼睛，将轩辕魄威胁白玉堂暗杀轩辕劫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天尊有些意外地看白玉堂。 你竟然答应了？ 白玉堂坐下，将轩辕魄给他的毒药拿出来给众人看，天尊和殷侯凑过来。好奇。 这是什么呀？ 说是毒药，不过这个是什么我不感兴趣。我比较感兴趣的是。 白玉堂说着拿出了另外一包。 银妖王放在腰包里的。 哎，两个纸包一模一样。难道银妖王说的将计就计是？ 我也是这么想。 所以你决定照做，直到时候会将轩辕魄给你的这包药粉换成妖王给你的这包。可是这包是什么药？ 谁知道呢？ 可惜时间来不及了，不然让公孙给瞧瞧。 就按照计划来办吧。 确定？ 玉堂的职责只是下药而已，管他是什么药呢，下了之后的后果轩辕魄他们自己承担。就算是最后轩辕劫也好，白灵儿也罢，100年的邪魔内力都用上了，有我和老鬼在呢，还怕他吃了你们不成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 怎么？ 天尊看白玉堂，又看展昭。白玉堂没说话，展昭也没说话。殷侯摇了摇头，他知道展昭和白玉堂是想要能避免更大的伤害。要是轩辕劫真的中毒了，那么轩辕劫死；要是轩辕劫没中毒，那刺杀他代价太惨重。先不说别的，那几个皇子以及皇子身边的侍卫估计都得送命。众人正讨论，外边传来了敲门声。天尊和殷侯又躲屏风后边去了。白玉堂说了声进，大门推开，福告走进来了。 殿下，晌午饭吃些什么？ 白玉堂看展昭，展昭还没说话，就听外边传来了笑声。展昭和白玉堂往外看，就见轩辕狼笑得前仰后合往里走，连福告也终于是绷不住了。 殿下，你这是整死那几个皇子了呀，好难看，好丢脸呢，都穿着女装在外面走，有几个还要准备祭天的事情，那些下人笑他都忍不住了。 白玉堂倒是觉得心里痛快了些，但是毕竟有事儿，所以也笑不出来。轩辕狼似乎心情不错，拍了拍白玉堂。 哎，吃火锅吗？ 白玉堂觉得这天寒地冻的，火锅吃着倒是正好，不过轩辕狼要是在这儿，殷侯和天尊就不好出来了。轩辕狼让福告准备火锅，顺便问了一句， 我在这吃不方便啊，那白夫人能不能出来？ 奴才准备两桌吧，还有一桌在屏风后面摆。 福告多机灵，跑去准备了。白玉堂和展昭坐下，轩辕狼也自来熟的坐下。白玉堂见他貌似心情不错，就问他 有什么开心事啊？ 晚饭后啊，父皇叫我们一起去赏月呢。 赏月？ 是啊，我从没跟父皇赏过月，真意外。 白玉堂和展昭默默对视了一眼，这么说轩辕劫在中毒之后应该没空去暗杀轩辕侠，而说 他想杀的是轩辕狼和轩辕绝。 哎，明会儿不是要陪父皇吃晚饭吗？也一起赏月去。 白玉堂迟疑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，表示不清楚，然后看展昭。 万一轩辕劫没中毒，变成白灵儿之后，他会好的和轩辕狼和轩辕劫一起赏月，绝对会杀了他两把。 白灵儿之前杀轩辕狼两次都被阻止失败，于是这次决定永绝后患了。 不过嘛，刚才师弟的护卫来跟我说，师弟病得很厉害，估计今晚啊去不成了，所以到时候…… 轩辕狼说到这儿，跟白玉堂打商量：“ 你吃完晚饭后啊，父皇要是约你赏月，你别答应呗。”“ 啊？”“ 哎呀，我从来没跟父皇单独赏月聊天过，哎，你就成全我一回吧。” 白玉堂看着轩辕狼期盼的目光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，但还是有些担心。银妖王如果真的料事如神，那包药粉不知道是会救下轩辕狼，还是害得他丢了性命。福告将火锅送上来，展昭瞅了个机会，伸手轻轻按了按白玉堂的手背：“ 别乱，将计就计，大不了我们暗中盯着。” 白玉堂点头，也只能如此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